谎话，捏造幸福不算差，我信你不惜代价，那会揭你疮疤，还是故意受骗你所摆我共同归家，原来会吃恨我，我都不怕，已识穿的爱有真假，情人吃掉我没罪恶感，丛林里被困一忍再忍，乐于为你做最蠢平民，能舍身多勇敢，情人吃掉我亦是快感，从来最善变有我，我是最吸引，贪恋两线看着你凶狠，何来有不忿，如若你讨我了，你分享我潜能的心， 如真的有亲， 邪日要议论你，你不必怕，我甘心给你补给品，情人吃掉我没罪恶感，丛林里被困一忍再忍，乐于为你做最蠢平民，能舍身多勇敢，情人吃掉我亦是快感，从来最善变有我，往事最吸引，贪恋两线看着你凶狠才兴奋，迷路旅心杀人族人，连体温也护心，无奈你习惯夜深，绝不喜爱拘禁，明白爱慕猎杀很伤感，遇上猎人快将开张宰杀你，让我起身挡去魏国军，来吃掉我食物要紧，灵魂也再真到需要忍，只因为你情变得迷人，狐狸都不要紧，情人吃掉我亦是快感，何来要内疚与晚受任性一晚，贪恋人类也渐渐低等，容易接受你身份，来吧吃掉我恻隐，事实那么近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王姐在家呀、啊、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，从楼上飘下来的。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，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，还以为找不着了呢。大兄弟咋的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 我家小李要生了，早产。 别急，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，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。 太感谢了王姐。妞妞怎么了，谁欺负你了？ 我的风筝飞到树上去了。 别哭别哭，叔叔这就帮你取下来。 社会和谐源自你我互助友爱，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。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大家自觉排好队。 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 小朋友，你来我这坐吧。 阿姨，谢谢你。 你

最正音乐的时候是最爱你，是最爱你，想听是一些 会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已有皱眉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伸手回到很久以前，我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紧抱着我流泪， 住在地球上海边，这里是黑夜，你在月亮上花园，那是白天，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，你一对我眨眼我就触电，我住在地球上海边，这里是黑夜，你在月亮上花园，那是白天，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， 告诉我天空到底